Who the fuck? Man United。 呢个费兰尼搭卡维卡，唔知道做乜嘢，系立卵十到立卵十中嘅立卵十嘅立卵十，佢入波庆祝你打个窿啦，啱啱先啊 ？Rex 先，一个聚集全港最优秀反曼人才嘅网台，欢迎收听热血二台，我系写文言嘅狮子。 三号呢就东莞示威出咗一个紧急通知，就咁讲，佢话各级领导干部手土有责，凡事查处不力，再被举报仍有涉黄活动并查实嘅，属地震啊，即唔系 earthquake 啊，属地方或者镇街道啊等等嗰啲党委书记啦、公安分局局长啦、派出所长啦、村书记啦，一律先免职，再按规定就从严处理。佢凡系党员干部参与经营涉黄场所，充当涉黄场所嘅保护伞嘅，一律先免职，再按规定从严处理。凡系喺呢个扫黄工作中失职、熟职，凡事坐视不理、推而不动的，凡事推诿扯皮、效率低下、延误扫黄整治工作嘅，都要追究责任。要做到三个不放过，即系咧不犯罪嫌疑人不揸获不放过，上下游不查清，利益链不打掉不放过，保护伞不挖出不放过。严禁党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特别系嗰啲领导干部充当保护伞，为涉黄人员说情开脱，包庇纵容涉黄人员，或为涉黄人员提供庇护场所，为专项整治障碍，党员干部凡有涉黄行为的，一律从严重处理。我想讲嘅就系咧，好清晰话俾你听，喺成个紧急通知里边咧，系冇最主要重点打击嘅，就全部都系讲紧公务员、干部、官员，全部都系呢样嘢。呢个嗱，我想讲嘅呢个其实系一个咩问题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宏观嘅问题嚟嘅。首先就系话，你睇翻今时今日都系即系。其实唔系淨係一个广东省啊 ,ok? 首先就系呢，而家其实已经缩清打贪咗几个月啦。我话俾你听啊，开始有一个现象呢，亦都已经开始出现嘅，就系乜嘢呢？就系话你发觉嗰个臃肿嘅，即系各地方政府嗰个臃肿嘅公务员架构呢，就开始呢按章工作㗎。依家，因为嗱呢个要解释俾你听，大家点解？其实好简单啊，就系、是、因为你喺大陆做一个，你喺大陆做官或者做公务员，第一唔同喺香港，嗰份人工其实好低微噶嘛。大家 几千蚊， 你问十个有九个做公务员个目的为咗乜嘢？ 贪咯， 为咗贪咯。你而家如果唔，你睇你即系你而家唔俾佢贪，年尾 OK， 你睇下过年过得，大家过得几辛苦。大佬利是都要上繳出嚟、，OK？ 咁你而家廣東省呢個咧，你再咁打落去，我話俾你會影。其實你唔係話淨係掃黃，我想講唔係淨係掃黃影響咗，但影響咗啲雞蟲冇雞叫啊！ 打死 呢個如果長遠咧，譬如話喂，如果個掃黃行動真係維持六至九個月咧，呢個 係 會影響埋民生嘅，即係咧一譬如話好簡單，你去可能去攞個車牌。哇！嗰啲程序咧就喂，全部按翻程序做事咯，按章工作咯，因为我已经冇水揾啊嘛，即系全部都冇水揾啊，跟住啲基建又停啦，啲马路啊掘烂咗，佢咪有沟佢咯，掘烂咗佢咯，唔好捻开工。 喂，呢、這个系跟住系一个博弈嚟噶，其实即系呢、這个呢、這个系好多人睇唔到，以为净系讲紧扫黄一样嘢，因为你断咗我条财路，我就要再谂睇下有乜嘢有咩财路啊？如果冇嘅时候，我咪按章工作咯。成个公务员体系，我话俾你听啊，即系都系受到影响嘅。 咁啦，我又讲， 我俾我讲一分钟回应件事先。 冇所谓。 即系一个北上频道，即系非常深层次嘅中国国情研究。我再讲一样嘢啦，就系腊肠。讲完鸡就讲腊肠。今年腊肠价格咧，有关系噶，同头先件事讲嘅嘢。 咁犀利。 腊肠价格喺农历年咧就急跌嘅。 嗯。 年年都升嘅。腊肠价点解咧？腊肠咧，腊肠好奇怪嘅。嗱，你如果你系阿牛，你系一个中层嘅官，你送俾上边你高层嗰个咧，咁啊，梗系茅台啊， 系啊，鱼翅啊，燕窝啊， 猫香烟啊，嗰啲噶啦，嗰啲打啊嘛。嗱，而家腊肠咧价跌得咁犀利咧，就系、是、中层阿牛，譬如阿杰斯系下层佢下属嚟嘅，就送腊肠嘅以往， okay, 即系官系送腊肠。咁而家呢啲都打啊嘛。 Okay, 所以腊肠价跌咗嘅，咁但系下边嗰层咧就嘈啦，即系头先阿杰斯咁讲啦。喂，我不嬲啲黄叶都系我游水位嚟嘅，你又打。喂，我上边个老细过年送腊肠俾我，你又打。 又打。 但系阿牛，你送俾再上面嗰个茅台咧，你话打又我又唔觉你真系打，但系腊肠你真系打到我咁硬，下边嗰啲咧就真系 攞翻出嚟， 游水又冇，腊肠又冇，我咪真系可能按章工作咯。 唔系噶，嗱，我眼睛咪真系截至到琴日啦，今日星期几多？今星期六啦，吓讲而家打最大嘅嗰条友就严小康，东莞市副市长，喂。都系打咗一个咁嘅区区副市长啫，讲真，而且呢个副市长咪迟啲唔知喺边度摄翻个位俾佢做。 唔系捉到嘅人未必话会好多，但系个问题但系嗰个信息系好清晰嘅。个信息就系话，因为啲片你以前收咗嘅，因为大佬嗰个保护伞系好大噶。喂，大佬啊，你喺度玩咗咁耐，你真系斋玩噶？你有冇？你明唔明白究竟成个呢个成系一成个一个 industry 嚟噶嘛？呢个 industry 点嚟嘅先？ 公安就系一个收租佬嚟噶嘛？ 我想同你讲，桑拿冇牌噶，喺东莞。咁桑拿点样开先？嗰啲桑拿开咪就系派片咯。喂，个村书记岌头你就开得噶啦。系咪先？咁到点解岌头啊？因为佢每个月你要派片嘅俾佢噶 嘛， 你俾条女嗰八嚿或者一千，有200系归佢噶嘛，可能有200至300蚊系归佢噶嘛。喂，呢个系成条系一个产业链嚟噶嘛，你一冇咗，成个东莞系喂，成个工业系会死噶嘛，大佬。即系成嗰个系一个隐形 GDP 嚟噶，大佬。即系呢样嘢你要大家要明白先得噶嘛。 点补七咧？点补七点补八咧？ 今次咧就唔系为咗捉人嘅， 冇补。 如果捉人嘅话咧，捉嫖客点会得60几个咁少啊？六千个啦，起码咗系咪先？咁第二样嘢， 佢使乜？佢唔使，佢话俾你听，佢唔使捉人出嚟噶。 佢咪针对你， 因为你捉咗太多人出嚟，共产党亦尴尬。O K， 系啦， 佢唔使捉人出嚟噶，佢净系要你呢几个月停晒佢唔做。其实都 摆人啫嘛， 党内 斗争嚟嘅， 党内斗争嚟嘅啫嘛，你就已经够死啊！我话俾你听， 喂，咁我 你唔系净系广东省嘅人死，你上边都有啲人会死嘅，大佬，即系全部断晒米路噶嘛？呢个 又 所以我咪去观望态度咯，我觉得个零月搞掂，三个月冇可能。 你阿牛，你真系绝对冇问题噶，放心，一定有得玩嘅。不过就唔系嗰个产业链嘅 玩法。 系啦，你点蜻蜓点水咁样，即系你当然带一团人有1000人上去嫖嘅，梗系唔得啦，系咪？你单嫖毒到冇问题，你绝对唔会对你有影响。 我真系觉得冇问题噶。 你讲派片啊，阿杰斯讲啦，即系好犀利嘅，啱讲曾诚咯，好熟曾诚嘅。 曾诚嗰阵时啊， 吓 阿杰斯唔知咩叫曾诚嘅， 点会唔知边个曾诚啊？屌你真系 最出名系咩啊？最出 唉，你嗰真系净系你咩？ 最出名系咩啊？ 咩曾诚最出名咩 荔枝， 我得啦，屌晒嘢啊！得继续，真系 嗰阵时曾诚咧，咪啱讲话打发廊街嘅，咁啊有两条僆仔咧，就唔知头唔知路外省过嚟嘅，吓谂住喺华南区咧就大展拳脚，谂住曾诚又有挂绿荔枝，嗰阵时曾诚个经济喺华南区算蓬勃嘅，因为挂绿荔枝咧有个国宝喺度啊嘛，挂绿荔枝即系国宝嚟啊， 系啊， 咁跟住咧，嗰条僆仔咧就走去书记嗰度。走去曾诚书记嗰度，掉低咗2封50,000蚊嘅利是。真系噶，掉50,000蚊利是，话嗱得啦，我喺嗰度咧，搞间揼骨场。 利是派咗啦。咁、那個書記呢就知道我哋嗰度而家係打緊㗎嘛大佬啊。兩條傻佬咪劈低50,000蚊。咪、你自己去開啦。開完之後三個月呢僆仔話呢喂開唔到喎。 打嘅搞唔到。 我開招牌未突出嚟佢你就打我喎。係啊嗱五萬蚊利是呢我就冇攞過一毫子冇攞過你自己攞返鄉下開啦。你搭火車走啦呢度你唔開得㗎啦。真係咁樣㗎。 嗯呢個政策落嚟又係。 係啦因為人民日報寫咗佢係唔敢亂嚟㗎嘛。係㗎個國情就係咁樣溫。 所以真誠到而家都係覺得係好抌囉。 即如果要 本來佢好有機會係其實第一聖都嚟㗎嘛真誠係。 如果嗰兩條僆仔聽佢講拎返嗰兩封五萬蚊嘅紅包又唔夠錢搭車淨係咁以搭咗架的士落去東莞， 掂曬 嗰陣時100,000蚊開咗間桑拿，可能而家係大款嚟㗎，大佬。成個世界就係咁樣溫㗎啦，中國就係咁樣溫出嚟。 唔係㗎，真誠如果唔係嗰次數嘅話，佢可能真係聖都嚟㗎。 真誠如果唔數，真誠成個東華南區第一條髮廊街就真係真誠嘅。如果唔數嘅話咧，而家真誠可能應該有火車站啊，有飛機場啦，大佬。 真係幾好 喎！唔係成件事都係共產黨個。自編自導自演嚟 嘅。姚專就話俾你聽，真誠而家咁啦，壓得啦又冇公路又冇成啊嘛。喂，就係、是、因為錢唔到啊嘛。如果東莞繼續係咁嘅話，如果延德太勁嘅，錢都唔到。 即係真誠，你知唔知？ 個大鑊嘅都係民生嚟嘅。 個市政府幾鬼憎惠州，幾鬼憎石龍石橋。 係咯。 喂，我側邊 眼紅啊 嘛。哇，我側邊bling bang冷又咩？跳舞show又剩。 係咯。 我乜春都冇，即係得個兩粒荔枝。 係咯，同淡水。 乜春都冇。 就攬住兩粒荔枝 交。揸住兩粒荔枝，咁啊，所以係咁樣玩嘅呢個遊戲。 係，唔係即係我話成件事根本係共產黨個自編自導自演啦。即係你話即係多撚魚啊！即係你話成個你話東莞塑造成一個聖都 ，OK？ 呢啲説話，喂大佬，唔係即係嗰個牽頭人又係邊個啊？咪又係你共產黨自己啲人？屌你老尾！今日你又走出嚟，即係打掃黃，又話道德問題，即係人民日報今日仲出一篇嘢，即係就話即係屌鳩啲人啦，即係話啲人 好撐東莞啦， 捍衛撐東莞啦，又話呢、這個 我們都是東莞人啊嘛， 呢個又話又駁斥啲人話呢樣嘢係一個市場啊，即係有市場，就當然要有就有呢啲嘢㗎啦咁樣。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是、你其實成件事大佬即係個始作俑者係邊個先？咪又係你共產黨大佬，即係由30年前變由一條農村。变咗做今时今日嘅一个世界工厂，乜你唔知道？你 会衍生啲咩 嘅？即系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嘅时候，你唔会衍生黄赌毒呢啲咁嘅嘢嘅咩？喂，呢个系必然会系咁样噶啦。今时今即系，但系你话打我哋就唔会相信系完全可以，即系完全系可以 破灭啦， 可以破灭咯，因为呢个系冇可能嘅。系啊，咁你话女女咁啊？轉個地方囉，即係有啲廠佬就開玩笑嘅，即係今年招工可能就 招得靚啲囉， 會唔會多返好多工人囉，咁我同佢講話，除非你間廠開個康樂組囉，你間廠開康樂組 我幫襯 可能會得嘅，我話啲女邊會返得轉頭啊，大佬每個一個月搵2-3萬最少，咁你頭先你話喂，可能嘅吸到少少嘅，你做 DJ 嗰啲就可能會嘅，因為 DJ 都係 2-3萬、5-6千蚊 一個月都揾到嘅。咁、你而家咁你今年又升咗差唔多18% 啊，深圳最低工資都1805蚊啊。咁、你而家有個普工喺工廠，今年而家今時今日3000多人就走唔甩嘅，咁啊有啲 DJ 都會轉翻，可能會做，即係會做翻，會嚟做翻嘅。咁但係我諗會流失好多人咯，即係東莞短期內，即係好多人就唔會翻東莞先啦。咁所以成個東莞就即係死寂㗎，唔係講笑。即係我哋見到其實係悲哀。 你想請啲正常嘅人做武功都難嘅， 都難 嘅，因為有啲咁嘢嘛。你點同阿媽講我屌咧？我過嚟東莞啫。 對於啲女仔嚟講，佢個流動性咁大，東莞冇得做，上海仲好玩啦，北京又有，內蒙都有啦，係咪？所以唔使擔心佢哋個生計嘅，放心啦。 我唔擔心，我擔心翻。 擔心你嘅生計啫嘛。 我就驚，喂，當華人嘅深圳都仲有得玩。 即係而家沙灣好似係停咗幾大鑊，喂自己收斂咋嘛，講真，喂係將來好快可能會打落去深圳，但係講真，喂我認識咗一人已經快緊工啦，啲女講真一樣。 實有你放心。 冇啲冇啦咩冇。 呢個事業已經存咗喺地球幾百年㗎啦。 我再難啲。喂，我想中山啦、啊，大佬幾多桑拿、啊？ 其實東莞咧就唔好搣咗聖都。珠海冇咩？你知聖都以前係巴黎啊嘛。 哦， 係嘛？巴黎叫聖都，而家東莞叫聖都。 首先東莞就唔係一個 metropolitan，、嗯、就唔係一個都市嚟嘅。 遲啲就係啦嘛。係 嘥氣。係啊，嗱，讀下喺網上啦，即係有啲其實都幾千奇百怪嘅留言嘅，咁有啲都幾得意嘅，即係我覺得有一位網友咁講啦，佢話如果你條村裏面呢有個小芳今日就話俾你聽，佢呢就今年就唔出去打工啦，願意嫁俾你，咁你就千萬呢就唔好答應，咁呢個都幾得意啦。仲有一個呢就話呢喺芒果台推出嘅大型戶外真人節目 show 啊，芒果台就即係湖南衛視啦，因為嗰個 logo 好似芒果咁樣，就叫做巴巴村啊，咁佢話呢幾個月之後呢咁咧，芒果台咧就會咧就響應呢個央視咧，就會終於咧就會推出一個另一個真人 show 叫做《媽咪村兒》，呢個係好正。咁啊，仲有一個就係佢就話睇到剛才我去火車站買飛啦，咁啊售票員就問我去邊度，咁佢就話。佢就同佢共合售票员讲，佢去东莞，咁嗰个卖票俾佢嗰个咧就会意咁样，即系就一笑。咁佢跟住咧，嗰位仁兄咧就即刻同个售票员解释话：嗱，你唔好谂嗰啲嘢啊，我系去翻工噶。佢讲完呢句咧，嗰个售票员咧就笑得更加厉害咯。咁啊吓，咁啊， 有啲微博有人咁讲啊嘛， 系 呢啲女仔买咗火车飞啊，飞又要退票啊嘛。翻嚟東莞啦，都係暫時留喺屋企先咯。 係，咁啊，然之後因為呢件事其實又喺網上咧，就有啲人就發現到百度有一個好好嘅軟件啦、 啊， 叫做遷徙圖啊，百度遷徙圖，咁就睇到呢幾日咧就。廣東省特別是東莞呢就啲人嘅遷徙。咁啊、但係嗰個冇乜準則，因為睇到最多人遷徙去嘅地方呢係香港。咁所以呢個又好難好難解釋嘅。我又唔覺得係去香港。但係的而且確我諗就會有好多人轉移咗嗰個陣地，就會唔留喺東莞啦。咁東莞就舊年嘅經濟增長已經係呢幾年裏面最衰㗎啦，六點幾嘅大佬，即係嚇死人，咁啊嚟緊一年就出口亦都唔見得會好啦，咁同埋就然之後就再加上呢一鋪呢，即係我諗係好大鑊㗎，即係其實喺東莞嗰啲幹部嗰啲就會係好頭痕啦。即係我諗二零 一四月就麻撚煩啲啊！ 係啊，即係我諗其實你可以探到翻習近平做緊嘅嘢嘅，即係我諗二零一四年其實係一個，即係我諗真係係一個中國一個樽頸嘅一個年度嚟嘅，即 係搞唔到乜 一個好關鍵嘅年度啦。即係我成日都話佢又好似嘉慶嘅，就係話佢好有心去做好多嘢，但係即係。今年係特別係佢嘅第一年啦。咁、其實你見到佢做好多嘢係即係特別，我諗而家佢重點係喺個打貪嗰度啦。咁打貪嗰度其實就係話佢發覺其實已經係去到一個你唔做唔得嘅境界。即係我可以咁樣同你講啦，譬如話我諗你喺共產黨嘅歷史裏面，你可以分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係話1949年嘅時候呢，即係中國嘅老百姓，佢眼見國民黨嘅嗰種腐敗，或者仲有就係外國人嘅欺侮 ，OK， 即係譬如話上海好多係租界啊、殖民地嘅地方，咁佢因為好多中國嘅老百姓會覺得，即係OK， 因為眼前嘅好多種種嘢要改變，未必好接受共產黨嗰種理念，明知即係大佬，即係你一掌握權可能要分身家嘅，會公有化好多嘢嘅，我都決定犧牲。咁啊，1949年即係俾咗一次即係一次。俾咗個機會俾共產黨。OK， 俾個機會共產黨之後，頭30年嘅搞到 翻天覆雨，大饑荒，死好多人。你话喂，点样解释？点解中国人都仲唔推翻共产党咧？啊，咁佢又好彩啊！1970几年嘅时候，老毛瓜老衬，跟住然之后走咗个邓小平出嚟，同你讲摸住石头过路，跟住然之后公有化就慢慢放宽，变翻做私有化，就变然之后咧就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老百姓又再一次俾多次机会你， 相信你， 即系相信你。咁又俾你行，又俾你行多30年经济改革开放，但系到今时今日，胡温十年，即系嗰个最大镬系乜嘢？胡温嘅十年，我谂你如果第日即系历史会睇翻嘅就系话，嗰个腐败程度系已经系去到极致啊， 超级 好啦，再然之后转手俾习近平，喂，习近平好明白，今时今日，喂，老百姓又开始有怨言噶啦，那个怨言就系话。是啊，你是真的发展了经济啊，但是原来即而且确真的一部分人富起来，跟住然之后我点做都是富唔到嘅，富唔起嘅。然之后就成个社会每一日所有大事无大小嘅嘢，全部嘢都是贪污嘅，要走捷径嘅。所以我想即係佢係睇得到呢样嘢嘅，但问题就係话你点样缩贪啊，即係我所以话好似嘉庆就话有心无力囉，好多嘢系。即係但头等我諗佢第一样嘢做嘅就係整治呢样嘢啦，即係整因为要打击嗰个整个成个，我諗系成个中国嗰个公务员架构嗰个臃肿啊，或者仲有就系特别就系2009年之后嗰个40000亿之后嗰、那个即系、就是、个国进民退啊退啊呢样嘢，即系呢样嘢已经系喂大佬，你而家退到你问下姚尊今时今日大佬国企一个咩物体啊？系一个大佬即系连大笨象都已经冇得再翻转头啊！大佬，因为曾几何时嘅时候。即系你，如果你谂翻朱镕基年代，唔系大佬国退民进，但系你而家你发觉民企冇定企嘅， 系啦， 你即系完全冇定企嘅，咁你然之后全部嘢系国有嘅时候，系一个乜嘢嘅？系一个咩嘅社会咧？大佬，全部一种垄断、贪污、腐败， 都系一种国有。 系啦，你国有咪就系咁样咯？咁然之后所有嘅利益资源分配系执埋晒去一边啊嘛。仲有就係銀行嗰條爛數啦，嗰條爛數唔敢拱出嚟，即係千瘡百孔啊！ 跌咗啦！ 所以我話2014年係一年，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關鍵嘅年頭。即係如果你開頭開得唔好嘅，咁你繼續其實亦都好難，即係係統治落去係有啲難度嘅。因為有聲音嘅，其實喺成個中國嘅社會裏邊咧。 唔係啊！如果你譬如一路唔用高薪去養廉。喂，你哋个政府架构咪始终一样系咁，一样喺贪污嗰度， 高薪养廉喺中国系行唔通噶，大佬。 但 你俾阿姚尊讲啊，俾你听， 你高薪你俾几多？10000蚊个月我啦，20000蚊个月， 咁样多人咯。 唔系啊，你俾 架构 臃肿 啊嘛。咁咪精简咗个架构咯， 十几廿年前。 首先精简个架构，跟住你试下搵啲人，咪高薪养廉咯。讲真， 唔系你何谓高薪先？ 如果你唔行呢一样嘢，你咪只会令到嗰啲人喂一路喺度贪啫嘛。因为喂，我有咁嘅学识，我需唔需要过嚟帮你个国家先？我私人机构啦 ，OK， 我要有嗰个理想，我要你要吸引到我。先至可以去今日有乜嘅人工先今日到我 係梗係啦 建設社會㗎嘛 ,ok, 嗱我建社會喂咁人工你俾返上下我讀清華嘅。 你啲點會嗱譬如人 你諗得太簡單。 如果唔係咁嘅話喂咁始終都話喂、哎、我讀清華嘅我過嚟建設社會我嚟呢度打政府工咁我一定係貪㗎啦。咁我攞唔到我應有嘅嘢㗎嘛咁貪緊你唔解決呢個問題你咪永遠你都係貪㗎嘛。 而家個官話俾你聽佢應有嘅嘢係10亿8亿㗎嘛。你點出10亿8亿糧俾佢呢正頭先咁講十幾廿年前經濟都未開起飛㗎。嗰個增城。 其實香港有一個 擺度我俾你佢已經好高人工啦算係2000-3000蚊㗎啦係咪50000蚊利是兩封擺度100000蚊。我要你高薪養廉我咪每個月出20000俾你啊。 有一啲文化呢我想话俾你听。 喂呢个道德问题 你讲埋先。 我咪有一个香港嘅例子以前香港嗰啲探长搵几多钱先。係咪先即係喺个比例上嚟讲 佢都要問緊十億八億嘅，可能係咁樣嘅。但係今時今日，喂，有一班人已經係慢慢升上去嘅，將嗰啲貪嘅運走佢，其他新嘅嚟，我俾啲高啲人工嚟，高啲人工，當然唔會 呢個唔係， 唔 會去到話十幾廿萬啦。嗱，遲啲會有嘅，你放心 ，ICAC 冧緊㗎啦嘛，就遲啲會係翻咁嘅雷諾個年代。 嗱，我哋今日都見到啦，嗱，即係唔係中央台，應該係新華社啦，新華社製作咗一個啦，即係都係嗰個係俾大陸人睇嘅，就係講香港廉署嘅40年啦。但係我想講嘅其實嗰兩樣嘢，喂，你唔可以攞香港嗰嚟借鏡㗎。我即係好簡單話俾你聽，因為嗰個 scale 係細得太緊要，即係容易改變好多。我想解釋俾你聽就係咩？喺中國係有一種根深蒂固嘅文化，即係我咁舉個例話俾你聽。如果你喺美國咧，你睇個 Godfather 咧，阿爾帕仙奴話俾你聽，嗱，最要揾到錢先。有錢就有權力嘅，但係我話俾你聽，你有錢又先有錢再有權力呢句嘢喺中國就唔啱用嘅。 啱啦， 喺中國咧係權本主義嘅。OK， 係我唔需要你俾錢我嘅，我入去做公務員為咩？我就係為一個權力嘅啫，有權力我就會有錢嘅。呢一種咧喺中國，我話俾你聽，你話改變佢咯。拉晒而家嗰批人換一批人咯，話俾你聽，你換唔到，但首先未必換到嗰種思想。仲有就係，你經過胡溫呢10年咧，我話俾你聽，更加根深蒂固。 同埋仲有一樣嘢， 今時今日所有嘅年青人入去做公務員，為乜啫？ 為貪啫嘛， 咪就係為貪咯。我想解釋，你俾我話，即係我想話俾你聽，我點解話就算習近平有意縮貪咧？根本個難度係大得好緊要，因為你而家見到佢係冇一個 solution 出嚟嘅。佢嘅 solution 就係佢仍然咪用翻嗰句咯，做唔係即係用翻個道德嚟同你講嘢咯，就係話俾你聽，話佢係個走去買包食，跟住話俾你聽，做官應該要做個清官， 我都要做 清 廉，我都排隊。 呢啲嘢講。屌你大佬，代代嘅領導人都係咁講㗎啦，你冇可能 work 嘅。 所以咪一定係都係一樣嘅，繼續冇照跳馬照跑咋嘛，所以使乜驚嚴打呢？ 所以你放心，一定 唔係冇人冇 嚴打，只係一個形式。 所以冇嚴打㗎。Okay， 我同你呢度冇矛盾㗎。個分別就係話嗰個嚴打個 時間啫嘛。而家大家都係呢樣嘅嘛。 嚴打首先要知道，嚴打唔係從一個道德立場出發。佢唔會覺得啲少女性受欺凌係唔啱嘅， 唔會啊！我冇咁諗過， 唔係你知個制度上想我換人啫嘛，大佬啊！ 東莞幾時冇雞叫咧？啲廠執曬咪冇雞叫咯，啲廠都倒，啲廠都骨牌效應咁樣執緊啊！喂， 全中國有邊個地方冇雞咧？只有一個地方啫嘛， 邊啊？ 钓鱼台咯，屌你咯，唔系，当然我知，阿杰斯你唔认为钓鱼台系中国嘅领导 ，OK， 啊冇办法，所以我哋讲唔埋啦。 即系如果你咁讲系得嘅，吓，即系你问题系个移动嚟嘅 嘛，所以唔使担心噶嘛，即系 翻，但系讲翻法嘅，即系你缩唔到贪嘅，你中。即係呢個係中國人嘅特性啊嘛，有兩樣嘢，第一就係講排場，你講排場嘅時候就會好臃腫好多嘢都。第二樣嘢就係個請客嘅文化啊嘛，即係你 紅包文化啊嘛。 即 係 呢樣嘢你係冇辦法解決嘅時候，同埋你見過成個中國嘅歷史就係邊一個皇帝打咯？即係佢噴血死咗之後。跟住落去係繼續爛落去， 佢死唔係一批血嘅， 你冇得搞嘅。 唔係你有冇睇啊？香港嘅新聞啊，有條大陸女人。佢賄賂個人民入境事務處啊，跟住坐一年啊，即係你唔可以怪個女人。 溝出嚟噶嘛，其實 你真係唔可以怪你話，哇！你咁犯法，咁佢真係話原來犯法，佢係唔知噶嘛。 你仲有，你話喂，淨係高薪養廉就可以改變，我梗係唔得啦。你首先就係話，你中國嗰個公務員架構幾咁龐大啊？點樣高薪先？喂，但你鄧排，你點高薪？你可唔可以俾一份人工出嚟？年薪過億嘅先， 唔係 佢貪就可以貪過億㗎喎。 以前雷諾都貪得咁勁啦，但係而家嗰個而家做探長嗰啲都冇。 我都係講 都話牛就嚟有㗎啦。 我都係嗰句咯。喺喂中國嗰啲所有嘅問題之複雜或者之有趣，就係因為每一個好細嘅問題，你擺咗落中國度咧，會衍生到好大噶嘛。你仲有就係仲有嗰個文化，唔係淨係受賄嘅文化，係賄賂嘅文化都係咁啊嘛。你一個普通嘅老百姓都係噶，每一日事無大小嘅嘢。 佢嗰个行为都系佢都系从有冇捷径去去谂咗先噶嘛？ 因为你会冤自己 啊！有人啊，喂呢句嘢，大佬喺中国，大佬讲咗几捻耐啊？大佬，即系你好难，你一下子改变晒所有人嘅思维嘅。 因为中国人太有道德，太中意怨自己。即系譬如你同阿牛，你同杰斯考公务员，阿杰斯考到牛考唔到，跟住。啊！傑斯你點解咁叻考到啊？傑斯話：妹，我整咗兩嚿水俾個官啊！ 係咯，考過都演出包 啦。阿牛你又唔會鬧傑斯，你點可以貪污啊？阿牛你知唔知？點解我唔識貪污㗎？ 點解我俾五兜嘢咁？ 咪係咯，咁你會鬧自己， 我自己都知點樣溝 跟住你就會變咗下一個雷諾咯。你勤發奮向上，總之哇，原來兩嚿水 我貪得呢啲， 我貪得貪夠兩億咁樣。啊，中國人咁樣發達㗎。 唔係叻嘅就係話，即係呢三十年嚟將一個方向，所謂中國人向前咯。 鄧小平叻唔叻就有待評價啦。 真係培溫， 係 尤其是個溫就最叻嘅嘢啦。 嗯， 佢而家俾人掘起咗好多嘢噶， 好青年噶， 阿温阿嗱，你又可以讲阿温家宝啦，依家都头晕身庆啦，即系谣传佢而家唔出得国噶嘛，即系而家你噶，其实喺中国入边咧，即系特别系即系啲有权有势嘅人啦，即系我有一次都同有啲朋友倾过偈嘅，即系。一啲做官嘅朋友啦，即係大家都喺度睇，就係話都喺度即係當吹水咁講，即係知道阿習總係想做啲嘢。如果你係打貪咧，咁阿習總唔係即係好多人嘅意見，有啲國內嘅做官嘅人嘅睇法就係咁啦。如果你夠膽嗱阿習總，你夠膽呢一鋪打柒 係啦， 温家寶咧，咁你係有運，咁你有運行啦。咁但系打柒温家宝又系一个好大件，即系好大铺嘅事嚟噶嘛，大佬。 大工程 系啊，咁你仲有再讲嘅就系嗰边都唔系揿住俾你打噶，你睇到嗰只又可以讲下，即系几个礼拜前我哋都冇时间讲啦，就系嗰只匿名嘅硬碟啦，大佬，嗰只硬碟系边度？首先个来源系边度嚟 先？ 出嚟先， 大佬， 嗰个就梗系由周永康嗰边出嚟啦。成日喺度讲史路登呢啲系碎料啦。嗰嚿 hard disk 就恐怖啦，话俾你听，嗰个 hard disk 系好清清楚楚有晒所有人啊，包括温家宝啊，所有家属啊，喺中国境外 离 岸所有登记嘅公司啊， 系啊， 英属处理群岛啊，嗰扎嗰啲，但系你数嚟数去揾唔到，有几个人揾唔到喎？喺个硬碟入边，冇江泽民，冇曾庆红。冇周永康，话俾你听嗰只嘢系边度嚟啊？嗰只咪就系周永康，你唔系有埋习近平资料啊？所以你话你点打贪啊？你自己都贪噶嘛？唔系而家你嗱，中国共产党而家冇问题，嗰啲领导人，你嗰啲领导人可能一日到黑真系冇乜时间贪，佢如果冇乜需要贪，佢份人工系够使，因为佢大佬佢有好多福利、，OK。系咪先？包括埋你话佢有冇叫鸡？佢梗系有啦！啲鸡直接送到外卖去中南海噶嘛，大佬 系央视搵噶嘛， 佢而家唔使叫鸡啦，系咪先？中南海入边有冇 KTV 唱啊？ 有， 我就梗系话有 央视啊嘛， 系咪先？ 央视直播 系咯，中钓鱼台国宾馆有冇 KTV 啊？ 梗有啦， 我都觉得有啦。 钓鱼台根本系， 系咪？ 钓鱼台个名根本就似一个卡拉 OK 啦。 钓鱼台国宾馆一定有桑拿啦，系咪先？咁佢唔需要呢啲嘢，但系个问题喺边度咧？问题系佢啲家属全部都贪啊嘛，上至老婆，下至仔女、 侄女、 姨妈、姑爹、叔伯、兄弟全贪噶嘛，阿习都系咁。咁你又点打啫？冇得打噶，你而家。再讲一次，打贪目的就是喂，而家要改朝换代，大佬要将所有共产党嘅利益资产全部由上海帮转移到去太子党， 系啦，喺我度， 呢个就系最终嘅目的咯。转移咗之后，大家就可以再安心继续唱歌噶啦。 但系我始终同阿杰斯谂法唔同咧，就话 系。 个零月嘅啫， 屌唔系我就唔觉得个零月可以转移到啲资产啫，起码都要三个月到半年啦。 姚姐成五个月都嚟捻谱啊，姚姐就谂 唔系会噶，唔系即系嗱呢个即系同所有香港人啊，特别系即系啲野游嘅人啦，即系我觉得就收敛少少啦。即系嗱，你而家你上面东莞嗰个情况就系，即系都可以讲嘅。首先嗱 ，KTV 即系删得系删啦，有开就冇噶啦， 有冇宵夜食啊？ 咁你仲有嗱？ 係啦，咪逐樣講啦。首先就咁、是，你就有正經嘅木竹啊，之如此類噶。諗、正經嘅木竹有部分開啦，咁你嗰啲房啊，全部都已經係即係個門口啊，全部係抹開曬噶啦， 即係 唔係打爛咗噶啦。 哦，有得俾你睇。 啊，唔係，但打開門噶啦，即係個門係唔可以閂埋噶。 係啦，係啦。 咁、okay? 仲有就你話，哦，我上去整個正經木竹得唔得先？我個人好撚正人君子喎，得、哦。但我要話俾你聽，你要心理準備咯。 揾個男嘅。 唔係， 街啲人睇到你嘅。 你揼兩個鐘咧，就可能有一到兩次咧，會有公安揸把槍入嚟嘅。你即係唔影響到你嘅受驚程度，你咪漲咯，唔係你咪揼你咪攣咯，係咁嘅喎。真係咁樣，我試過喎，咁咪成日有人查牌咯，嚇、咁你為乜啫？無謂啦，好啦，然之後，所以話你今次嗰、那個即係、官方報道啦，成個東莞嗰個經濟利益就差唔多會起碼唔見咗500亿啦，咁、所以你頭先問有冇燒嘢，咁你啊，即係成個周邊產業鏈係爛曬噶，燒嘢跟住就會執得又執噶啦，冇人燒嘢啦，仲有就係夜晚，仲有就係司機啦，啲、白牌司機就開始收皮啦，開始，喂，係成個東莞玩完噶。即係唔係即係好多朋友成日覺得叫雞啊，喂唔係淨係叫雞啊，因為你好成係一個產業鏈，仲有咩周邊、有啲咩周邊業務、 不如咁啦，阿傑少啦， 你讀嘢啦，你打住電話仲 你啊成日喺度嚇人嗱、啊，我就講我呢個星期四嘅一個網友嘅微信啦， 講啦、 啊，長安個經理話佢哋冇乜嘢，照常營業。 嚟咗先啊嘛，大佬飲杯飲啤酒，咁啊點啊？ 好啊，你繼續講。 跟住咧，佢就貼咗幅圖，咁咧就同一啲經理嘅對話啦。咁個經理就寫一批嗰啲咁多年你哋多謝你，啲 credit 卡啦，唔好講啦。跟住呢個網友就問佢：你嗰邊有開咩？有開啊！個經理覆佢：哇，好像唔安全喎、啊，如果嚴打都好厲害喎、啊。喂，主要係打桑拿啫。嗱，呢個係星期四嘅。啊！我唔係 各人有各人嘅講法， 即係唔好，我都唔希望佢俾阿傑斯咁講到咁撚驚啊！變咗你即係冇得玩，係有得玩嘅。 唔係為乜嘢啫？因為咁樣，為乜嘢先？ 我自己 話俾你聽，你呢個朋友傻嘅。如果你假禮拜你都仲要去咧，你係真係傻嘅。 唔係 為乜嘢先？ 你聽我講。而家我 你前世冇唱過歌咩？ 我同我有咁講嘅。 佢嗰個經理，你 咧 嗰個經理。喂，梗係想你上嚟啦，大佬，係咪都氹佢上嚟先啦？ 係咯。 第一，嗱，你係有冇女？有。喂，可能而家有間場，揾咗幾個阿嬸，以前係要嚟洗廁所嘅。 估啫。 喂，換咗衫都係。 你為咗講你自己嗰、那個，係咪肯定你自己嘅理論，你而家作啫，唔係因為咁講。 我使乜肯定我自己理論啫？ 你自己見唔到，你又唔知。喂，好多地方有得玩㗎。O K， 但系你见唔到咋？我都知啊，深圳大把，多到你唔信啊。 有， 但系 有你放心。 听我讲，而家喺个心理问题。喂，既然你玩得咁卵惊，玩得咁卵咬嘅，你不如唔玩得好去啦。我都咁同网友讲，我唔系为你咩你严打，我系为咗你。喂，你真系惊喎，而家你去玩，你真系。闹喎、啊、你咁玩得咁唔开心，做乜撚嘢会去咧？咪唔好去咯。而且过年呢啲时间都唔放多女噶啦，更加唔使去。唔好为一啲咁嘅传媒嘅 唔系你 嘅误导。 我话俾你听，你呢种真系两种角度。 你唔好俾啲传媒嘅误导，网友嘅乱鸠咁噏，例如杰斯呢啲而惊，其实唔系惊，只系惊 我 因为 我真系要驳你嘅，我真系要驳你啊，大佬。我呢啲唔系叫乱鸠咁噏，我只系代表住两种角度。你呢种咧就系每就是長期留喺香港，每個禮拜咧就一定要上去玩一次。OK， 你啲人唔係東莞人角度， 你咪標籤 我哋呢啲咧就係東莞人角度。 你標籤我， 唔係我喂， 你只係同啲朋友真係傾傾。喂，我做曬資料搜集，我揾曬朋友傾好曬，知道乜嘢事幹。 我 都同人傾 啊，我哋係眼見 你哋 係 傾，成班朋友出嚟傾。喂，有其他地方開你又唔知。系咪先？大家唔同嘅，或者咧，你又梗系讲你个角度，我嗰个角度，喂，我嗰个角度其实一路有得玩，一路有得玩， 个人立场咯， 一路有得玩， 即系你 系咪先？得玩， 但我都叫人呢排玩得唔开心，唔好玩啦，真系唔好玩。 唔系我做上面经理，我都叫你上嚟噶， 即系我坦白同你讲啦， 嗰日央视严打嗰日，我揽住田女瞓紧觉，讲完 ，OK， 有咩问题？ 我嗰日未咁快，公安未咁快做嘢嘅。 OK， 我一直揽住田女瞓紧觉，我就喺上沙食紧鸡煲。 咁你三 man 游轮啊，点同啊？ 你游轮人真系屌你老， 唉，嘥气真系， 嘥气。 唉，休息一阵，我哋听日歌先，情人节送翻啲。啊，情歌俾大家听下啦，咁呢只歌都系代表啲东莞嘅女女啦，送俾啲欣客啦。I never meant to make you cry， 咁啊 ，Matt Bianco 同埋呢个 Basha 嘅一只歌，咁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北上频道。 What was happening to me?